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大家好，我叫李佳瑶，来自北京林业大学。我上周参加了一次高中同学聚会，因为我们真的是好久没见了，所以就计划一直从中午玩到晚上嘛。但是就特别不巧的是，有一个同学他周六下午就要临时加班，所以呢，这位仁兄就陪我们吃完午饭，转身就坐一个小时的地铁回去加班了，然后一直工作到了晚上，然后又回来继续陪我们玩，真的是挺辛苦的，所以我也觉得很感动。所以希望等以后再一次相聚的时候吧，大家都能不这么忙，能够有这个空闲的时间好好享受我们这个同学聚会。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讨论烦恼我们说天说地，谁不在场就拿它当话题，真真假假反正明天就忘记。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轮不到你，场面绝对不会冷清，八卦的话题一嘴带劲。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想抓紧幻想自己是巨星，大家开着眼睛就更积极，今天一定要是最美丽，来了以后还是要继续，把老婆小孩全都留在家里，打扮的漂亮的人去参加姐妹们的聚会。 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欢迎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道道。 我们的大片头太酷炫了呀！ 是的，我们的大片头终于做好了，你知道吗？过了一个年， 简直了呀，就像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演唱会啊！ 真的吗？ 所以每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应该会非常的开心。 对对对对对，那今天呢又是星期五啦，一个周末，大家肯定会更加的开心，更加嗨，因为马上就可以 party 了。 加上今天晚上是正月15元宵佳节， 哎，还真是哈，大家吃元宵了吗？过节了吗？你们都吃什么？ 大餐呢？ 今天晚上的月亮非常非常的圆。 哎，其实今天这个月亮最圆的时候是出现在今天的早晨8:15。 啊，是吗？ 啊，是的。但是科学家说了，不影响晚上的观测。 原来你早起那么早啊？8:15就看到了。 是8:15就看，哎，月亮呢？已经被大阳遮住了。 哎，如果忽略了早晨的是那个月亮的话，现在去打开窗户看外面月亮还是很圆的。 对对对，还是很圆的哈。那大家在赏月的同时，也可以听一下我们的节目，看一下我们的节目啊。对，还是两种方式可以收听和收看。那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微信公众号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找到我们。另外呢还有 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对啊，是 跟我一样粉嫩的。 哎呀呀呀呀呀，关爱青年计划。对， 我比他还要粉嫩呢。 是，你是浅粉。不是，你是小骚粉。 关爱青年计划，然后就可以看到了。 对对对，还有呢就是在一直播啊上面搜索活力982，欢迎为我们打 call 和刷刷小礼物，今天过节我们也开心一下哈。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一位嘉宾，那真的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年轻的实力唱将啊。 你不敢坐在旁边就是怕黯然失色。 对， 对， 啊，对，我特意把他隔离在那个区， 然后你们俩谁也看不到谁。 是，他就是胡怡，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叫胡怡，不敢当叨叨姐，你也很美好吗？ 哎呀呀呀，真是，我你知道吗，我就是这样想让你这么说。你太懂我了， 人家就是恭维一下，你也很美 啊。是，我也很美， 就先承认说我很美，然后你也很美。 太夸张了，他说泽华也很帅。 对， 说不出口。哎，简直垮掉。 没有，他还没有适应我们的这个节奏，是不是？ 对，我会慢慢适应的，我比较慢热 啊，比较慢热哈。其实胡怡呢，之前就上过我的节目，然后呢，对对对，也是多年的朋友，还是比较很了解他，在他。几年前还是一个青涩的小姑娘的时候，她的歌声就已经非常非常棒了。 我要是人家就不高兴了。 怎么的呢？ 几年前我青涩，我现在怎么就不青涩了呢？ 不，你没听吗？几年前是青涩的小姑娘，现在是越发的成熟和美丽了。 青涩的大姑娘了。 对。对，所以今天还是给我们带来了好几首歌曲，都是她的拿手曲目。今天还有点感冒了，是不是？ 对，今天真的是。最近流感太多了， 对， 我这个春节都感冒了两回了已经，然后第一次是重感冒，然后发烧，第二次还好了。反正现在还可以唱得出来， 是 应该不会减太多分了。 我觉得今天他选的都是高难度的曲目，像什么 也还好，也还好， 都是蔡健雅呀、张碧晨啊、莫文蔚啊这种。 哇，张碧晨的歌现在也不太好唱。哎， 真的不太好唱。 我觉得感冒状态唱蔡健雅应该是 OK 的。 对， 哎，对， 特别适合， 是吧？那不如我们第一首你想唱哪？想唱蔡健雅的吗？用它来开个场。 好。 好，那蔡健雅的今天选了蔡健雅两首歌，一首是《被驯服的象》，还有一首《红色高跟鞋》想用哪个开场呢？ 《被驯服的象》吧。 好的， 好，很酷的一首歌曲。 来，那现在准备好我放伴奏喽。 要笑得多虚伪才能够融入这世界，每个人的脸上都像是贴了张一样的假面，想不起我在做什么，想不起我在想什么，想不起灵魂深处到底发生了什么，迷雾迷雾在迷雾，我惊觉自己在原地踏步，到底是谁把我心蒙住，不想再糊涂，迷路迷路迷了路，我就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带我走上征途。 好听哎， 真的非常的棒哦。 打 call 打 call， 谢谢。 喂，请问是胡怡吗？ 没事。 装不出融入的态度，空气里充斥着虚无，说什么都掩饰不了我这句坏人的局促，想不通自己怎么了，想不通世界怎么了，想不通心灵深处到底变成什么了，迷雾迷雾在迷雾，我惊觉自己在原地踏步，到底是谁把我心蒙住，不想再糊涂，迷路迷路迷了路，我就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走向征途，征途 哇哦，简直太棒了吧。 喂，请问是泰亚老师本尊吗？ 泰亚老师啊，其实不是的，我是卡尔泰的胡姨，我是他的经纪人啊。 你学的好像 是，我是他的经纪人啊。有什么事你跟我说吧。 哎，请问你感冒的时候唱歌就是这个样子的吗？ 谁说我们感冒了啊？对，是的，我们感冒了唱歌依然这么好听啊。 平时唱歌的时候像泰亚老师吗？ 怎么能说像呢？对，怎么能说像呢？我们是有自己风格的。 哎，这位经纪人能不能让你的艺人说说话？ 我跟你说，这位记者，你这个通稿不能这么写啊。好了，真的 全权交给我经纪人。 对，胡姨真的唱得非常的棒，这一听就是专业的。 是的， 对，可以给大家来一个自我介绍哈。其实这个也是多年学习音乐，对不对？ 嗯哼，对，我是9岁就开始学习音乐，然后就是9岁就没有童声了，因为我 9岁 的时候， 你9岁就这样， 对，我声音就这样， 真的， 对，就特别成熟。然后别人都在唱什么《童心是小鸟》啊那种歌，我就是唱什么《 我的太阳》。 就是什么 SHE 啊，就那会儿正流行的那种流行歌。 哇，那你接触流行音乐很早啊。 对对对。 童心是什么？是那是什么什么？ 就是 童心是什么？ 就是童心是小鸟，有一首那个叫什么？就是反正是儿童歌曲了。 哇，真的不是一个时 代。然后我就对那种歌完全就，因为我嗓音就唱不了那种歌，你知道吗？从小就这样子，然后我变声期也没有变太多。 那你9岁的时候唱 SHE 的歌是什么样的状态？能现场哼两句吗？ 现在 也回不去， 可能感冒的时候就不太像了。那会儿嗓子更甜更尖 啊， 对， 那是像 Selena 一些。 我觉得也是偏 Selena 一些， 可能对，差不多。 那时候你还记得唱 SHE 的什么歌吗？那都很久远了。 那会儿唱什么候鸟？ 哦，第一张专辑《热带雨林》。 哎，对， 哎，远方，刚才好像还在放这首歌来着。 候鸟、远方都是 SHE 当中不太好唱的歌曲。 对呀， 我小时候就， 但你想，他小的时候那个他的嗓音本身就比较成熟，然后。小的时候调门比成年人要高， 对， 所以他唱的应该是无压力的那种，对不对？ 对，那会儿是小时候高音比现在还厉害多了， 是吧？ 那你那会儿是不是没有朋友啊？大家都觉得不在一个频率上， 就确实聊天有点那个，跟同学聊天有点那个，就是没有啥共同语言，除了学习方面， 是吧？ 就其他们喜欢的，就是跟我感觉也不太那个啥， 也不太一样。 对， 哎，道道，你看咱们左上角那桌的那女孩什么样怪咖，天天听什么乱七八糟的歌曲， 都没听过呢。我们还是唱《童心是小鸟》吧，一二齐唱。 海洋当空照，对不起。 哎，我们就不是一个年代的， 真的是。 对，那小的时候9岁就有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嗓音，那会不会有这个有识之士伯乐去挖掘你呢？ 因为当时可能还是想注重，太小了嘛，就还是想上学为主，然后是大概从初中那会儿开始才就是走音乐这方面嘛，开始就是学习啊，特别特别正式的去学习音乐这方面。 那是一直就刚开始就学的是声乐吗？ 刚开始只是就是说业余的那种，然后后来就是去了那个小科音乐学校去学习。 哎，那你学都是流行音乐吗？还是也是从美声啊其他的？ 我没学过美声。 哦， 对，我都是从流行开始的。 流行音乐怎么学呀？ 流行 音乐唱法呀， 就没有美声那么位置高啊，什么头腔啊，这个那个特别正，没有。 美声不是要求什么那个头腔共鸣？ 我的太阳。 行了，这个入不了嘴，下一个。对，那这么多年的学习，哎，可是一般来说，像这个学了这么多年流行唱法，你唱的也很好，有没有去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参加一些选秀比赛呀之类的？ 也有过，但是我觉得就是一些选秀比赛就会把人弄得特别，就是唱歌，就有点怎么说， 趋同是吗？ 对，就是不太愿意服从自己的内心去做事情吧，就是感觉选秀节目有点不太适合我，可能我不太适合，就是更往前那样去走目前，就是自己喜欢唱就好了，这样子。 不走目前， 哎，也不是，就是说，当然有机会是最好的，就是说，可能觉得现在的选秀我不是很适应吧，就是， 还是我们挑战新歌声最好。 是的，我们挑战新歌声绝对能让你从心出发，真的，就是你内心想什么想唱什么，你可以自由表达放飞， 想唱 的 想怎么唱 就 怎么唱， 不忘初心，然后做自己。 是的，不装做自己啊， 把那个凳子踢飞都可以。 对，那小心前方 屏幕，啊，那还得那 破坏公文要赔的。 对， 这个算在责罚头上。 来吧，我们再唱一首歌。 好 不好， 再唱一首歌。下一首想唱哪个呢？今天准备了6首。 那就 红色高跟鞋吧。 高跟鞋哈、 啊嗯、 行， 咱把蔡健雅的都先来。 对，好像每一个女生衣柜里面鞋柜里面都要有一双红色的高跟鞋、 嗯、 不知道为什么哈。 过年的时候好穿嘛、 嗯、哎也是哈，红色高跟鞋有时候还挺提气的。好，我们来听这首歌。 虽然今天穿的是黑色的包腿鞋、嗯、但是我们可以感受一下红色高跟鞋是怎么样的情况。 来来来，红色高跟鞋。这首歌来自胡怡。 对，现在呢我们可以在这个大屏幕上直接看到哈我们的直播，现场还是非常美的。 哎，胡怡，你是很喜欢谭雅的歌曲吗？ 对，还是算比较喜欢，就是平常听的也多，然后唱的也多、就是感冒的时候更适合了。就是我平常不感冒，可能有的时候他的低音比较低嘛，然后也不是特别能低下去，然后感冒就帮了我很多。 对， 还是比较喜欢他。 你自己也是一个创作型歌手吧？ 我不是，我没有蔡健雅那么有才，对， 但基本上就是唱别人的歌。哎，现在就是有没有考虑过，就是说找一个制作人，或者说签一个公司，然后帮你来出一张专辑或者是 EP 之类的呢？ 公司这方面我之前有去过，然后但是我就是没有签约，就是觉得公司可能还是不自由吧，然后、对，然后还是想自己这样。自己去自由的去接活动啊，接商演这些。 胡一，你该问你自己的经纪人，你经纪人现在不是在这儿呢吗？ 啊，对，他瞬间就已经签给我了，是吗？ 对啊。 放心，今年呢，这个 保证多少场？ 对，保证50场演出，5张EP，然后1张那个专辑啊。 哦，太值得开心了！ 1张实体专辑， 大家都听到了啊， 那么好。 对，哎呦我的天哪， 真的要火了！ 对，我跟你说，谁哪个经纪人要能夸下海口说出这个，那我就佩服死他了。 胡一，你还不现场签约？ 签了， 好，就口头上的签约了哈。对，其实听出来，我觉得胡怡是一个，你是一个非常向往自由的人，对不对？ 对，我就不喜欢别人管着我，从小就这样。 嗯嗯，那就是自由自在。那会不会觉得这个有的时候太放飞了？就也有一个或者说有一个这样的靠着的地方，会觉得好像还可以省很多的事情呢？ 就是我父母会告诉我说你那个应该去安稳的做一些事情啊， 对吧， 或者就是唱歌也可以找个工作啊，什么这样的，每天朝九晚五啊什么。但是我是真不喜欢，我也没尝试过去朝九晚五。对，可能我理解不了那种状态吧。 胡怡是1999年的， 我1995年的， 1995年的，我的天哪，现在的90后真的，我发现跟就是至少跟我这个年纪80后哈，还是有很多思想上的差别。对，你可以勉强算90。 对啊，我都跟你有很明显的代沟，好不好？ 是， 那么宽， 怪不得离我那么远， 遥望真的是。 对，好啦，那这是胡怡的一个想法哈，向往自由，然后也比较自由自在，就是你喜欢的歌曲也都是想要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去表达，对吧？ 对。 那你比较喜欢除了蔡健雅之外还有什么样的哪位歌手你是比较喜欢的呢？ 张靓颖。 张靓颖，哦，她的歌太难唱了。 海豚音， 哦， 她的歌确实很难唱。 哎，可是她的那个海豚音你也是没问题的是吗？ 我没尝试过， 没尝试过。 现场尝试一下 吗？这感冒就算了吧，我估计唱不出来。我这假声都有点那啥。 对， 感冒太毁嗓子了，真的是。 还真是，感冒就比较适合唱什么，像蔡健雅呀、莫文蔚啊这样的。 对， 这样的歌手。 今天也准备了莫文蔚的歌。 有，必须准备。 最经典的， 阴天，对不对？ 对， 是。虽然今天北京是晴天哈，但是我们可以听一听来自胡怡的这个版本，来自莫文蔚的阴天。 也再度的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搜索一下活力982，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一样粉嫩的粉嫩的 肥肥。哎，我发现这个音特别好玩。 对啊， 对，跟泽华一样粉嫩的啊，关爱青年计划。 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是的，然后点击进来，还有我们的一直播也已经有很多的朋友点进来了哈。待会儿可以点一个名字。好，我们先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开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还是是寂寞的无聊消遣？香烟晕成一滩光圈，和他的照片就摆在手边，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以为热情它永不会减，是我激情褪去后的那一点点缺点。也许像谁说过的贪得无厌，我该赢了谁说过的不知检点，总之那几年担心了理性那一面。开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爱恨情欲里的一点盲点，不至于出那么明显。女孩统统让掉一遍，这歌里的细微末节就算都体验，若想真明白真要好几年。 唱歌简直就是一种享受， 看视频更享受。 对，真的，现在我发现这个自从可以用大屏幕看视频效果更佳。 你看很多人陆续的进入到直播间了。 对呀、啊、 抽点一下名字， 是不是看见我在看词儿啊？ 是的，是的，非常的明显。没关系，这样才自然啊。 他没有在看词儿，他只是在回味事。 对。 回想那一天喧闹的喜宴，耳边响起的究竟是句句风闻皆变，感情不就是你情我愿，最好爱恨这冰凉不相见，感情说穿了眼中错的一人去见，男人大可不必百口莫辩，女人实在无需楚楚可怜，总之那几年你们两个没有缘。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还是是寂寞的无聊消遣，香烟晕成一滩光圈，和他的照片就摆在手边，傻笑两个人笑得多甜，傻笑两个人笑得多甜。 哇，阴天唱的好棒哦。哎，我刚才其实看视频真的除了享受啊，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啊， 就是我们的胡姨那边的光真的是把它照得超白，它本来就白，然后真的是像有发光一样，女神光，然后一到咱俩这怎么变那么黑， 要不然你去那边试一试，说不定只是在胡姨身上这样而已。 哎，这个镜头，这个镜头你怎么还挑人呢？没有，一到咱俩，你看，你看， 真的是非常的暗淡， 对，真的是非常的黑。 所以那首歌曲 显脸大。 那首歌曲其实唱的是咱们俩。 对，咱们俩是 在不开灯的房间。 咱们是开了灯还这样。胡姨那边是100瓦的 LED 灯泡， 哎， 咱们这是40瓦的。 哎，但我觉得在今天晚上，如果说真的是在一个不开灯的房间，两个人呢，点一支香烟， 哎呦， 看着彼此，再看看外面的月亮。 不是不开灯的房间，那能看见彼此吗？ 哎呀，那面对面也是能看到的呀。 你在哪里？ 可能看不到，才更加有那种朦胧美吧。 哦，只能看到一个轮廓。然后说，我发现此刻的你才是最美的。 祝你元宵节快乐，来吃你的花生馅的。 对，今天还看一个那个图片，祝你们元宵，哎，不对，那个宵，哎，也不对，再一个宵，算了，你们吃好就行了。 哎，郭姨，你元宵节一般怎么过呀？今年怎么过的？除了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就在家过吧，和父母过了。 你家就北京的是吗？ 对。 哦， 对。 那会比较无聊。 嗯，是挺无聊的。过生日也在家过，就没朋友约，就 我的天哪， 礼物也收不到。 一到过对，胡姨是二月份的生日， 对，我二月份的生日，对，刚好就过年前那么两天。 哎呀，我的天哪，那你应该庆幸你还没生到2月29号。 那 你会四年过一次。 对 对，来点一下名字吧，看那个汇丰天下关注了主播，谢谢。还有刚才是谁关注了主播来着啊？萌露六六啊，以及风来了之歌一生只爱王松松上官会区等等等等，大家都过来了哈，欢迎各位老铁，可以支持一下我们的胡姨，也可以多多关注我们的节目，刷刷小礼物什么的。你看下面那个是不是有汤圆？哎，今天是元宵节，有没有人送我们一碗呢？ 而且我们下节目会不知道怎么回去， 啊，是的， 送一辆车的话，不直接就到家了，太方便了。 如果要是你够豪的话，送直升飞机也是可以的哈。 我更想要玛莎拉蒂了， 啊， 直升飞机送给道道， 有吗？有吗？哎，那个，哎呀，我喜欢那个焰火。你看今天元宵节对不对？晚上肯定有焰火，但是你看北京不让放，我们要保证这个蓝天，所以就在这送一下吧。 虽然主播比较世俗，但大家不要换台啊。 主播太世俗了吧。好，我们这个还有10秒钟的时间啊，大家可以先想一想怎么样送我们什么样的礼物啊。那一直播和关爱青年计划两种方式都可以关注我们，收看我们的直播，另外呢在 FM982 收听就可以了。马上回来。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AM927, 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好， 请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好啦，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我是道道。 粉嫩如我，我就是像活力982以及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一样粉嫩的泽华。 是的，一样粉嫩的泽华。 你别又怎么样？ 没有没有，开个玩笑哈。那我今天就是闪亮的，真的，咱俩今天是粉配绿哈的道道。好，那么还有我们今天宛如女神、纯洁白皙的胡怡，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胡怡。 是的，进入到下半段呢，我们依然是有很多的好歌带给大家啊。 嗯， 对，刚才歌词找完了吗？ 找完了 找完了。下半时段这个还有几首歌，我觉得这可能是会比较难唱了、 啊、 对，因为有几首是女生翻唱男生的歌曲。 哇， 嗯， 女生唱男生歌其实比较好唱。哎， 是吗？ 因为男生的调门低啊， 但是低音的时候他压不下去啊。 哦、 我会有这样的。 今天感冒我觉得应该好压吧。 就是陶喆的歌会好一点。 嗯嗯， 然后就是像张，但是哦对，张碧晨不是男的啊。 对，张碧晨翻唱。 突然想到后面有张碧晨的歌啊、嗯。 是吧， 张碧晨的歌是比较难一点了。 嗯， 你觉得今天哪一首歌是最难的？ 最难的， 对于今天状态的你而言， 今天状态啊、 嗯、 最难的还是已经唱过去了。 那不是，那应该还没、哦、那应该就是张碧晨的了。 张碧晨这一首，这首歌 红玫瑰， 对，特别 就是我要是正常唱肯定没有啥问题，就是感冒嘛、 嗯、 就是嗓子不听使唤主要是、 哦、 哇，看热闹不嫌事儿大了，我一定要想先听这首歌曲、啊、 是的是的， 对不对？ 是吗？ 我也是 找好了歌词。来再找一下。 我的天哪，哎，比谁套路深好吗、哎、对，红玫瑰这首歌，那准备好咯。 好， 挑战新歌声嘛，就先来挑战一首。 哇哦，期待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发生呢？ 对， 也许什么都没有，只是非常棒的现场。 对，好， 但愿。 好的，现在就要开始了。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红线里被软禁的红，所有刺激剩下疲乏的痛，在无动于衷。从背后抱你的时候，期待的却是他的面容，说来是在嘲讽，我不太懂，偏渴望你懂。是否幸福轻得太沉重，过度使用，不痒不痛，烂熟透红，空洞了的瞳孔，终于掏空，终于有始无终，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玫瑰的红，容易受伤的梦，握在手中却流失于指缝。 是朱雀织了一心口，红是文字写半平庸。时间没换那仅有的悸动，也磨平激动。从没拥抱你的时候，期待的却是他的面容。说来是在嘲讽，我不太懂，偏渴望你懂。是否幸福轻得太沉重，过度使用，不痒不痛，烂熟透红，红更冷。 这首歌真的是编曲很特别哈，对 对，它是现场版的， 现场版，然后加了这个不同的曲风在里面，有爵士，有摇滚， 对， 就更加的丰富，而且中间这个间奏是一步之遥那个吗？ 它就是混合那个音乐剧，然后 对对对对， 现场有跳舞， 是吧？对，我觉得这个如果要是现场的话会更好。哎，胡怡，你尝试过跳舞吗？ 我之前有尝试过， 有尝试过， 嗯， 那要不要尝试一下？ 这是一个坑，你没有发现吗？ 对 啊，那我没跳过啊， 没，我们说实话，对，我们要 keep real 嘛，是不是？对， 之前就是上学的时候嘛，就是跳过， 是吗？ 就上课学的那些，但我跳舞不行了。 当时学的是什么舞种？ 就是配合唱歌去跳的。 哦，配合唱歌去跳的， 嗯， 那你可以随着音乐去舞动吗？就如果我现在放一个 BGM 的话， 会，但是就是可能没有人家跳那么好嘛。 哦，可是今天 会就可以了。 对啊，今天你没有选快歌。 啊，对，没有快歌。 对，那你想不想？我这儿有，没关系。 这又是个坑。 对，想不想来？ 坑无处不在。 来一段 跳舞啊？ 对呀， 简单跳几下喽。 我们都是即兴的。 哎呀，跳舞我真没准备啊！ 没关系，我们不要准备，都是即兴的。 来吧，挑战一下自己。 对，泽华可以陪一下吗？ 啊？ 对啊。 怎么把我们俩都疼？要不然我们携手离开吧。 好， 剩下时间都我自己唱好了。 哎，不要！对，好吧，我们这个可以留着待会儿啊，待会儿等这个我们直播间人多的时候再多一点。 让我琢磨怎么跳。 对，好，也让胡一想一下哈。现在呢，可以预告一下，接下来我们的嘉宾就要展示他的舞技了。然后现在关注的人数可不可以更多一点呢？如果人气再旺一点，他就会跳得更好。 有个问题哈，你像胡一，你唱歌这么好听，你父母应该很早就发现了吧？ 对，就是九岁发现的。 九岁发现的，那。爸爸妈妈， 那你唱这么好听，然后你现在要走音乐之路，你父母是很支持的，是吗？ 对，从小就比较支持， 从来就 没有说。我妈比较支持，我爸是也挺支持，但是就是刚开始就觉得，哎，你小孩们应该上学为主这样的，然后后来是慢慢也就是比较支持。 嗯哼，那你现在就是一个自由的音乐者这样的一个身份， 对。 那这样的状态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啊？ 就是每天。醒来就是 自己是自然醒， 对，自然醒，然后有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就是叫你起床吧，有动力 啊，有动力哈，自己自由自在。那是现在是一个人住吗？还是跟爸爸妈妈一起住？ 我跟爸爸妈妈住 啊。 哦，我以为这又是一个套路问题，问到恋情方面去了呢。 啊，没有，并不是想问他的恋情问题，我只是觉得，就如果要是一个人住的话，像我知道很多自由职业者，如果每天睡到自然醒，醒来发现自己是一个人，会很孤独。对，我就想问问这个胡怡。 对，所以我并没有经历那些就是北漂的那些，就是比较苦的那一面吧，还算比较幸运，比较那个什么， 跟爸爸妈妈一起哈， 有父母在身边。 是的，这样。 那你自己内心会不会有那种漂浮不定的状态啊？ 漂浮不定，就是有时候也会想说，哎，去别的城市去，转一转啊，然后去发展一下啊之类的，但是就也没有去实行了。 哎，你有没有过片刻，就是萌生拿着一把木吉他，就跑到这个地铁口啊，或去哪个地方现场的来一段？ 西单地下通道， 对 有过， 真的真的有啊， 有过啊， 对，建国门欢迎你。 就是、随便没有说想到去具体哪位置，就是大街上、啊，就是突然想唱一下， 想流浪是吧？ 对，想流浪，想去不同的地方，一个人。嗯、对 对，其实我一直想问胡一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你一直都是自己去自由自在的去接一些商演啊、活动啊、嗯、啊，包括唱歌什么演出什么的。嗯、那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不定的，那如果要是万一就是在他没有的时候，或者说有没有经历过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就是简单来说都没有活，有这样的时候？ 有，肯定有。 那你会焦虑吗？ 会焦虑，嗯，会焦虑，但是就是焦虑也没有用啊。但是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个焦虑的时候吧，也会有瓶颈期啊什么的。但是就是，把这个时期过去了，就调整好心态嘛。然后还是就是可以在这个时候去完善自己，然后就会可以遇到更好的机会机遇。 哎，还真是哈，就是你抱以一个积极的状态去对待这件事情，然后哎，可能你会发现这机会越来越多。 主要人家一个人的时候说，你看我现在又没有活，然后饭都吃不饱了，又是一个人，非常的孤单落寞。胡一就不一样了呀，他孤单寂寞的时候，爸妈就说来，我安慰一下我们女儿，去吃一顿好吃的，讲讲什么，哎，瞬间就好了。 哎，也是哈。那胡一，你在这个空闲的时候啊，有没有出去喜欢出去旅行？ 有啊，我特别喜欢旅行。 是吗？ 但是虽然没去多少地儿啊，就是比较喜欢了 啊。 比较喜欢了，但是去也是跟爸爸妈妈去了，自己还没自己 单独旅行 过。对， 那你向往过？ 挺向往的。 是吗？ 对， 好，加油。对，一个人出去还是很爽的。 对， 昨晚你也有一个人出去的经历， 对 吧？ 对、嗯、一开始都会 羡慕啊， 一开始会觉得孤单，或者在出发之前你会有点害怕那种种的未知嘛。然后在路上的时候我觉得还挺享受有那么一两天极其孤单和寂寞的时刻的。 哎呦，那都极其孤单寂寞了你还享受这种状态？ 对，因为在大城市当中你是很难找到那种片刻的 对 非常孤单和寂寞的 那种 状态， 就是放空自己。 对，然后学会和自己相处的这个过程，我觉得是一个人旅行 最好的。有时候对，一个人旅行完回来应该会身心都得到了升华吧，对吧？ 也是，对， 是吗？ 你说的就像你自己去过， 我没去过呀，所以我觉得 说的很 向往啊。 是的，我呢也是一个人经历过，但是我就觉得，可能我是走了一周，然后我就觉得前几天，包括出发之前，我都特别的期待，然后就觉得前几天也非常的享受一个人，但是到最后的时候，真的开始自己跟自己对话，就是还是有一点孤独和寂寞。可能我有点 自己跟自己怎么对话？ 对。哎，你看这个地方多美，然后照一下，哎呀，你看多美。 左脚跟右脚，左手跟右手， 旁人走过去就觉得。你在干嘛？ 对，反正是在国外嘛，我也不管，然后也没有人认识我，就你会觉得一个人在外面的时候，尤其是出国旅行，你会觉得真的可以放松和放飞自我，就没有人认识你。 然后可以认识很多全世界其他不同的朋友，我觉得这点是很酷的。 是的，是的，对，期待这个你的个人旅行哈，单身不是单身旅行哈，就是独自一个人的旅行会早日到来。 然后下回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好好的分享一下。 好的， 是的，其实今天胡一也是准备了他的一个小视频，这是你演出时候的一个片段，对吧？ 对，是我对演出。 这是什么时候？是近两年吗？还是 近两年？ 那我们来先感受一下哈，然后之后呢，还有我们的迷之歌单在等着大家。就没了， 十秒钟的一个片段， 我没看够哎，我没看够，真的， 这个是不是演出来？这是我学校毕业演出， 毕业演出， 对，毕业演出，因为自己比较喜欢 Christina， 然后就想着毕业圆自己这么一个梦，因为我就没唱过他的歌嘛，他的歌都太难了，然后我练这个就练了好久好久。 刚才是哪一首歌？ 就是最经典的那首《红磨坊》的那个 Lady 妈妈。对，那个是什么 ？Lady Marmalade 那首歌。 对， 哎，现在还能还记得这首歌吗 ？Christina 她的歌真的太难唱了，我觉得。 对。 那你今天的这个状态还能唱她的这首歌吗？ 应该是唱不了， 应该是唱不了。我本来还想说，我说那个，那你就唱两句给我们听一下，让我们感受一下你当时的那个情景。那看来是圆不了这个梦了， 下次的。 但是可以把刚才那个十秒的我们现场来直播一下吗？ 对， 刚才十秒那几个动作加那个音句，对不对？ 哎，你懂的，我就是这个套路。 是是 我给你放一段音乐，然后我们来还原一下当时的。对，不是那首歌，是另外一首歌。其实就是因为现在人气已经上来了，所以大家都等着看你跳舞呢。 妈呀！我这个 不用跳多少、啊， 对，不用跳多少，我们来这个展示一下舞技，好不好？ 好，行， 对，大家准备好礼物啊，这个汤圆啊、棒棒糖啊之类的，来吧，我们可以把耳机 关掉，然后直播间当中才会有那种火辣的音乐。 是的，来吧，我先开始放了啊，准备好。好，我们的嘉宾第一次在现场展示舞蹈就在这里。泽华，你要陪跳吗？ 小心你后面有凳子啊，不要把自己绊倒。 对，小心小心啊！现在这个歌曲差不多就要来了。 太棒 了 呀， 太棒了。 对呀、啊、那个 move 对那个 move 整个的 wave 的那种感觉真的非常的好， 简直了。 对， 你可不可以 其实我也可以， 哎， 我跟你说，其实我还真的是学过的，就是这些基本动作都可以，但是我现在身材实在是太圆润了。 哪里你们可以啊，你说你怎么 没有到了节目瘦了？我觉得 没有没有，我跟你说，以前呢是一个我做这种 wave 是一个面片，优雅的面片，现在是一个优雅的 肉片 法棍。所以大家还是这个为了我们的节目的收视率和收听率，这个法棍暂时先不给大家展示啊。 不展示法棍，那肚皮舞也是可以的呀。 肚皮舞还真不行，肚皮舞大家晚饭都会吐出来的。好，我们 谢谢胡姨了、啊、 对，谢谢胡姨，真的非常的棒啊。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让胡姨也稍事休息一下。 好， 我们放一段迷之歌单，这是胡姨推荐给大家的歌曲。胡姨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选这首歌 啊、这也是我近两年就是最喜欢的歌吧。 啊、真的 try 对。好，那么马上呢就把这首歌带给大家。嗯， 当我快乐时，我听的歌是这样的。 Hello, my love, our smiles will lead the way. 当我忧伤时，我听的歌是这样的。 Run when the rhythm's right. 当我在无人的公路自驾看风景，在汹涌的海上冲浪，在温暖的阳光下读书，你呢？给我你爱的迷之歌单。 Watch yourself, don't you like you? Cause I like you. 这首 Try 是来自我们的嘉宾胡怡推荐的。 要不要胡怡现场也卸一下妆？ 对，因为这首歌就是说那个要不装做自己，对不对？ 对， 所以你看 MV 也都是卸妆啊什么的，但事实证明我反正我是不敢当众卸妆的。 所以我们今天节目最大看点是最后一首歌曲的时候两位一起卸妆吗？ 对，哎，你知道我曾经遇到一个趣事，就是我卸了妆之后门口的保安真的不让我进。 妈呀， 现在不是说什么那个 iPhone 多是iPhone 10 嘛，然后说那个用脸解锁，然后一卸妆和化妆就解不开锁了都。 是的，然后现在不是那个如果你要是拍护照的那个照片什么的，人都说不让化妆。对，我那天特别化了一个这个精致的妆容去，他说把妆卸了。我说啊，那个不怕认不出来吗？到时候他说不怕。 身份证也是啊，身份证也是应该。 是的，然后说赶紧卸掉。我说哦，真的是露出了本来面目啊。好，那么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先啊抓紧时间让胡怡唱歌吧。 嗯， 对，接下来还有一首陶喆的歌曲。 对， 天天，对不对？ 嗯， 好，那么我把伴奏放出来喽，准备好了吗？ 好，嗯。 太阳天或下雨天，人挤人的咖啡店，找一个能想你舒服的角落，看着情人肩靠肩慢慢转开我视线，有个男孩让我好想念，我的心已经飞到这个城市另一边，想看着你我爱的脸，把心里的感情都对你说，马路上天天都在塞，而每个人天天在忍耐，没有你日子很黑白，原来这样就是恋爱，我想要你在我身边，分享生命中的一切，我想要天天说天天说天天对你说我有多爱你，天或下雨天，人挤人的咖啡店，找一个能想你舒服的角落，看着情人肩靠肩慢慢转开我视线，有个男孩让我好想念，我的心已经飞到这个城市另一边，想看着你我爱的脸，把心里的感情都对你说，那马路上天天都在塞，而每个人天天在忍耐，没有你日子很黑白，原来这样就是恋爱，我想要你在我身边，分享生命中的一切，我想要天天说天天说天天对你说我有多爱你，马路上天天都在塞，而每个人天天在忍耐，没有你日子很黑白，原来这样就是恋爱，我想要你在我身边，分享生命中的一切，我想要有多爱你。 天天。 哇，天天这首歌真的是陶喆的经典作品啊。嗯、 对的， 对，就用它来表白，这个简直是。设成了单曲循环对，用它来表白真的是再好不过了呢。女生唱完了之后还是别有一番风味哈，不一样的感觉。 如果你也想要单曲循环我们今天嘉宾胡怡所有的作品的话， 哎，那么请看我们的重播，不，请听一下我们的重播哈。对，不过呢，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真的是可以看重播的哟。 是的， 对，那大家一定要密切关注，如果你错过了上半场或者下半场的话都是可以的啊。 嗯， 对，那胡怡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计划没有？ 计划呀、 啊、新 年计划。 对呀、 啊、就是 继续做自己。 对 对 对 对, 对， 哎，有没有尝试的是去自己写歌什么的呢？ 写歌也有过，写那种小旋律、嗯、但没有词儿、就是、 啊，没有词啊。 对， 哎，可以、嗯、这个， 但是还没有成品了 啊、哦！希望你快点出成品、嗯、哈 对！ 对， 希望我也能成为创作型歌手。 是的，是的，我那五张 EP 和一张实体专辑还等着你呢， 还有50场巡演呢， 对对对， 不要忘记 50场商业演出啊！对，咱得先有歌，有了歌才能这有这些东西。 对 对，但是我相信一定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哈，越来越好的。嗯、 是的， 对啊、还有1分多钟的时间，其实再唱的话可能会不够了。 嗯， 对，那我们就说点结束语吧。 哇，这么快结束、啊、 对，真的是不是觉得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感觉，爽不爽？ 爽， 好不好玩？